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于世存老师哈，还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多方面的学养啊。当然，今天曹兴元老师，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们点评一下，因为您本身本行就是艺术史。哎，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们也是收藏界的哈，他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艺术家。这个美国的艺术家呢，就是在前两年吧，从中国的这个最南边，就是从广州，还不算最南边了，就从广州往北一直来到北京，他就走了这么一圈。然后他给我这个朋友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他说，我觉得我这一路上看到的，就是中国现在是他最恶俗的一个时代。您觉得您能认同吗？ 完全同意。 完全咬着后槽牙，完全 完全 对，完全非常恶心。 哎，不是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的试验基地吗？各种建筑都能看得到。 没说是最好的建筑群，只说是试验基地，试验的结果未必好吧？ 对，是的，是的， 成了各路现代派建筑师的这个试验场。 对，啊、 是， 但没有根呢。 不光是没有根，有时候你看。芝加哥有一条路叫 Magnificent Mile， 1英里的精彩。那这个天际线刻意设计的，就这个楼和那个楼有点像外滩30-40年四五十年代那种感觉，天际线很明确，所以天际线很讲究的。那在纽约有一个叫 Museum Mile， 就是博物馆1英里，它是每一件建筑作品出来的时候，都要征求周围的意见，征求很多很多人的意见，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咱们这儿我一高兴，我管它合适不合适，就往这儿一杵，所以最后搭不到一起。就是你闭着眼睛从柜子里拿衣服，你一柜子五光十色的名牌衣服，闭着眼睛不一定搭得好。 于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观感？ 就说中国的建筑是吧？ 对， 我觉得 这个国家城市乡村的面貌 确实是，我也走过一些地方，我觉得肯定是首先没有个人特色，而且都很多城市都已经像个暴发户。就是一个刚才曹老师说的是一个非常恶俗的地儿。 给你再举一个例子，我到这今天进德的人到北大芍园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就是你可以联想古今很多文化渊源。前不久去年我在芍园跟北大的教授一块吃了个饭，一进芍园教员餐厅，我吓了一跳，金碧辉煌，桌布都是金色的，岂止是铜臭气，是金臭气。 他还不仅仅那样，他还有喧宾夺主。北大的很多建筑已经把那个自然环境挤压的已经没有自然环境了。 是吧？北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挣钱的地方还是什么？还是要炫耀我有金？有金你可以到有金的地方炫耀。学校就是学校，你有钱也要低调。所谓的国内现在说的低调奢华，拜托低调一点好不好？不要这么赤裸裸的恶俗铜臭。 现在就是赤裸裸。 对， 你按说，哎，你们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你是北大，对不起。 对，是，你看我这儿还有个，刚才跟他讲了吗？ 这是什么事儿？ 是字嘛，这是我们北大同那个86级的同学30年嘛，今年30年的一个纪念服。 哎，正好他的名字里边是“存”，这个“是”又是30。 30。 哎，所以你看，北大应该。挺懂得审美的， 应该有历史感。 蔡元培当年就讲美育 代替宗教。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觉得就是，哎呀，这个面貌太丑了。 是的， 真的 是的。 美育代替宗教是蔡元培当年提出的，去年还是今年我就听到另外一个提法，叫做工匠精神。我觉得蔡元培如果听到了心里可能会很难过。100年过去了，宗教没代替，工匠回来了， 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工匠回来了， 对对对， 这个蔡元培会非常伤心。这100年，最后我们只学到了一点点技术而已，技艺。工匠嘛。 但是不是也有话叫技近于道吗？那这个能工巧匠，他也能做出可以跟艺术品等量齐观的。 那就是说明 近于道，但他不是道。 更悲观的。比曹老师说的更悲观的，就是他提倡什么，是说明他缺什么。 他提倡工匠精神，说明我们连工匠精神都还没有， 连认真做事的精神都没有。 是，更别说谈美。我有个朋友出国，他后来说我不愿意回来。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跟你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 哎， 他就这么说。他说我说不出大道理，你们搞政治学搞社会理论都能讲啊，中国跟西方有什么不一样，和国外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唯一的，我觉得你们的审美我不喜欢， 哎， 就不愿意。 那我还看到过另一个那个，当然这是香港人很狭隘了。他是在北京工作过几年，他说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不喜欢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工人们一起合作。他说因为我们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就是个差不多呀。 对对对， 粗心大意啊，粗枝大叶，丢三落四，你这就是，哎，要不说我有时候想起你说的，就有些人认为，就说中国相当一部分国民好像没长大的那种感觉， 对， 就怎么这个做事儿啊，像个孩子一样，吃一锅拉一炕，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就不对。当然，我现在想。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你也不能一概而论。 没错， 就是中国人的美感呢，我觉得正在一些角落渐渐滋长，而且呢时有惊喜发现。但是呢，这样的人可能被抓起来了。你看，我再说一个什么事儿？最近有一个画那个涂鸦的，画涂鸦，他叫齐兴华，这人好像原来是中央美院的，他呢，我觉得干的事儿挺好玩。中国这些拆迁的墙啊，不是很多就残破嘛，或者墙皮都掉了。他呢，就是他认为他在美化墙壁，他就把这个沿着那个墙皮剥落的地方，他可能给你画成个美人儿。他就画这么一个。最近他出的新闻是什么呢？他在北京破墙上画了两只大熊猫，然后就被举报了。这个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然后被 哎呦，很好。 你看，本来就这样，哎。他画一个这个，你再看下边，你看那是墙皮剥落的，露出那砖墙。他把这画了这么一个美人儿啊，你看他在有些地方他又画了一个，这是个垃圾桶，这是垃圾桶。然后他在垃圾桶是真的，他在墙上画了一个好像在收拾垃圾的一个拾荒老人。哎，曹老师，这你有资格评价了，你觉得他画的怎么样？ 那当然，功底还是科班出身，一看出手就是经过很严格的训练的。 但是好像这是个问题，据说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就是关于涂鸦你有没有侵犯人家居民的观感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两个问题，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涂鸦，咱们翻译直接翻译从那个英文的 graffiti 翻译过来的。graffiti 最初出现不是画，而是字母，是那种黑帮团队，小男孩，由男孩为主的年轻的黑帮，他们画地盘，用别人认不出来的这种涂鸦的字母的方式，别人不能认，但他们团队有一个约暗号，这是我的团队，团队和团队之间认识，就黑帮和黑帮之间，这是你的团队。有时候两个团队会同时，或者三个团队同时占领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没有人占，他们看谁的力量强去占，实际是占地盘的一种标志。所以政府就想了各种方法去灭黑帮，灭刷掉这些涂鸦。这实际是违法的，政府是要抓的。但是呢，后来呢又出现还有一个街头艺术。街头艺术和涂鸦是两个概念。街头艺术就是在墙上画一些很漂亮的，不一定是漂亮，就借那个墙的效果画一个图，就像刚刚他这个拾垃圾的，前面是垃圾桶，后面一个人，我觉得用得非常巧妙。两个大熊猫还倒真的不是那么巧妙。所以这是两个概念。但是他很不幸，有人举报了。在90年代，有一个叫张大力的，凡是举报的地方，他在那个墙皮上抠出一个侧面的轮廓。于是世界有名，张大力以那个作品全世界有名，因为拆迁潮嘛。 哎，所以说这有时候让我们觉得艺术这个概念呢，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它像个人尽可夫的一个娼妓，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真有什么深奥的东西在里面，而且有时候会变化。本来呢不是艺术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被变成艺术。 就是当艺术变成了人皆可夫的娼妓，人们一般用一个词儿叫行货。 行货， 行货， 啊， 对，就谁都可以买，谁买回去都还行，就总是做出一副大家都喜欢的状态。就 哎，咱们再看一些那个这种涂鸦或者说街头艺术的这个图片。 Teddy's cousin was Space Invader, a major player in an explosive new movement that would become known as street art.This hybrid form of graffiti was driven by a new generation using stickers, stencils, posters and sculptures to make their mark by any means necessary. Street art was poised to become the biggest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since punk. And Terry had lande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it. 于老师，你刚才你这个研究这个历史的人对这个涂鸦怎么看？ 我当时听到那个齐新华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想到那个，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他对群体权界的这个理解是不够的，就是不知道边界。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认为他把一个破烂的、很荒凉的一段建筑变成一个可欣赏的地儿？大家就或者城管或者警察还是要去搞他，或者包括居民要去举报他。我觉得其实可以让他留一段，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容忍这种街头艺术的存在，是吧？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个。 尤其是废弃的建筑上， 如果是我自己 某些人的现在正在居住着的建筑，我可以理解，但是废弃的这是个问题。 好像是就是我看到前两年洛杉矶就是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允许这个涂鸦艺术家在这种这个一些公共的地方啊，他可以创作。 洛杉矶其实有很长的历史，应该最早到他们最初建一个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要通过西班牙裔的居住区，又引起了很多抗议，要拆迁嘛。 对， 抗议完了最后路还是建了，因为穷嘛。 对， 因为富人区在贝弗利山庄不可能建高速公路，这都不用想的，毫无疑问。建完了之后呢，可是很危险，因为他在这居住区当中很多人来人往，最后政府就建了一个墙，于是这个墙就成了一个抗议的墙。所以西班牙裔在上面画了很多 graffiti， 就是这种涂鸦，开始是禁止，开始就刷掉，再涂，再刷掉，再涂，最后政府发现没有意义，就干脆组织他们，允许他们画，招来艺术家，让艺术家就画了1英里涂鸦墙，在洛杉矶成为一个景观。现在慢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艺术家就从其他州、其他地方聚到洛杉矶，因为你可以表现自己。当政府把它通过一个规定说可以之后，这就问题来了，这就是招安。艺术的一种对社会的批评，对社会的抗争，对社会的指责和个人的某种愤懑的表达已经没有了。 那你意思说艺术就是在那个有它的斗争性那一瞬间完成？ 不一定，你看什么样的艺术，比如说摇滚乐。 嗯， 摇滚乐有美国有一句说法，就是摇滚乐的演员每都是亿万身家，他还在台上唱摇滚。摇滚就是抱怨社会，说他多么痛苦，他们多么挣扎。你已经是亿万身家，已经是1%的这种很有钱的人了，你还在那抱怨，这就是一种讽刺。 对， 所以摇滚乐在后来实际很多地方就失去了它的一种冲击力、意义。 这就让我想到老子那句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如果你这个艺术一旦用你的话被政府都招安了，或者你自己已经完成了那种最开始的那个努力的那个突破的阶段，而你已经成了一个社会的主流的一个形式了，那么你就是一个坏的、一个恶俗的东西了。 是，所以怀柔远人的第一条就多多的给他送礼。 对对， 送好礼， 是 让你对我的物质感到，我们华丽的物质，中华嘛，华嘛， 是 对我们华丽的物质感受到了吸引之后，你的欲望就起来了，你的乱华之心就灭了。 是， 哎，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尤其是我们中国农民呢、啊、就是我们都是农民的子弟啊，哎，我就有时候感觉到过不了好日子的。 嗯， 就是小富即安， 是 真的当年少年时候那些个理想梦想，其实我发现 日子一过好点，稍微小小有名气，挣点钱 就堕落了， 那就马上就腐化， 真是堕落。 所以我很理解中国的一些官员，这一换了我也肯定腐化。这为什么？你看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当年有人问那个约翰列侬，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 Beatles， 就是说，哎，你们都这么有钱了，对吧？这个有钱本身会不会影响你的创作，使你的音乐？这个品质啊受影响。反倒约翰列侬，我记得新闻发布会上还挺会聊天的，说不会，这只是让我的这个音乐做的这个更加质量更好而已。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比方说好像中国当初的这些导演啊，真叫起于微时，就从社会底层 对 憋了很多年，刚刚出来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就是说你成名了，哎，荣华富贵给予你一身了，那么你认为你还能不能再去为贫苦大众跟他们站在一块儿呢？ 那就这就要有转一个话题，就是到这个时候就看这个人的这种心智。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必须退场，退场才算是正义的，否则的话他还是继续在台上，他说我在代表你们，代表良知，代表正义，他其实在消费良知和正义，这个时候他已经转成正义的反面了。 你 这样说，摇滚乐他本来是一个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的，那么我一辈子都在这个摇滚乐的舞台上，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哎，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那个床破了，就那个特朗普啊，哎，他是百万富翁，就千万亿万富翁，但是似乎为什么很多就说穷屌丝们觉得，哎，他代表了我们的心声，你觉得这现象是演的呢，还是真的呢？ 应该是他的团队替他操作，他本身也就是一个随口可以乱说的人，而且他说的就不是最基层最底层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也被美国这种社会的阶层，被一些文化的导向感觉到有些假，尤其是政治上的口号很假，他敢给你感觉说真话，他把美国很多事就是很多赤裸裸的真相他揭给你看，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我来了会怎么样，他把这个盖揭开了，其实给美国造成了后面他真的当选了或者他不当选，美国这个伤已经揭开了，这个族群之间的， 就是以前还遮着眼着 ，都用一种所谓的PR political PC 对 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是政治的正确的方式来谈话，他把这个政治正确全都给否了，所以他受欢迎，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现象，他把这个盖儿揭开了，但是呢，也造成了后面美国怎么续下去，你这盖儿不能盖上了。你用什么方式来弥合这个社会的大伤？这次大选是一个大伤， 大伤 对 美国社会人心， 是人心是一个大伤。以后这个凝聚力怎么聚起来？ 不，看来他不一定能选得上吧？ 对， 他肯定选不上， 肯定是希拉里。 咱们还等着王冲，如果他选上了，这王冲不是惨了吗？ 对，我们有个嘉宾研究国际问题，说他选上就裸奔在我们这儿。我说你倒是想啊，公安局得让他。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曹老师，我对这个艺术一知半解了啊，但是我好像得到一个模糊的认识啊。比如说，原来这艺术在欧洲似乎更多的是贵族范儿的，但是呢，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大众艺术啊，哎，我老觉着美国是那种艺术为大众服务的。你比如说，他那儿出来的就是这种 pop 什么这流行的是吧？就是我甚至在这个纽约，我看见一个画廊门口就写着什么 pop， 就是大众的。便宜的，人人都能够用得上的，这就是艺术， 是 吧？它就是为大众。 是，其实这样看，古代艺术、古典艺术，当然欧洲领先，美国还没有起步呢。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画家，在那个时候最有名的画家画了一个华盛顿过德拉瓦河，也画得不怎么样。但在美国是经典之作了。但是真正转折点，把这个中心引到美国是二战之后。二战之前现代艺术运动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印象主义、印象派等等现代艺术运动当中的各种流派，这些流派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也未必是贵族，但是是叫新贵， 新贵啊， 叫暴富，一夜暴富的这种工业资本家， 新钱是吧？不是老钱， 一点不错，叫 New Rich。但是二战突然中断了这一切，于是美国在二战之后，它比较强大，他们就竭力去打造一个美国的当时的艺术 啊， 因此波普艺术、抽象表现主义等等，波洛克的推出，这一系列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美国文化形象。 哦， 因此是显得好像美国在这个战后文化上突飞猛进，看起来似乎是平等。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波普艺术，老百姓真正不喜欢波普艺术，老百姓喜欢俗艺术，老百姓喜欢画的像，画的那种红红绿绿的。老百姓真正的流通俗艺术还不是波普艺术，波普艺术还是藏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理论家在背后推的一种新的说法。 对，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就想起我干我们这行的，就经常说、说哎，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整天就是要反映老百姓疾苦， 对， 说做电视节目，咱们要多反映老百姓的这个疾苦。岂知老百姓不爱看这个，老百姓爱看综艺节目， 对， 老百姓就爱看富人的生活，他不想我每天这么苦，你还反映我的疾苦， 没错没错，对， 这个很。所以哎，我就觉得就是表达这个表达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人民或者底层的声音的表达，今天咱们讲这个涂鸦，我看到这些被举报的，我也突然想到一点，广场围墙，哎，这跟公民表达是个什么关系？于老师，你有没有想过？ 还是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移动互联时代，移动互联是给不仅仅给艺术家，是我甚至觉得给每一个有过基本教育的人一个巨大的自信，就是我们都能成为艺术家。以前说的好像说那个一代讲吃，二代讲穿，三代四代才能讲文章和艺术，是吧？或者说几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这个东西在互联网上已经压缩到一代人就能实现。所以我觉得像很多网友，很多无名的网友，他在网络上在微博微信上的那种创作，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艺术创作，我觉得甚至不亚于那种我们说的那种有名的那种作者。 你说的这个观点，当然我想起跟你很熟的一位朋友徐冰老师。徐冰老师是中国有名的艺术家。 对。 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活动，他说话就是那低着头念念如如的。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艺术这个概念本身呢， 也要 被消解掉。 消解 就是说到底。就说现在每一个人拿到一个手机，他都是在做一种东西，甚至他开始思考，就说艺术到底是什么，或者艺术家是一种什么人。比如说在古代的这个工匠，他没有艺术家的这个概念，对吧？比如说他做一个青铜器，好比说他是为了一个祭祀祖先的目的，也许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说这东西多漂亮多美，他没有这个想法，甚至他没有名字的意识。你知道那些工匠造金字塔谁造的，都没有名字。 在美术史上有个说法，就是艺术的功能性脱去之后是进入了现代。 哦， 艺术已经不为功能服务，不为宗教服务， 不为政治服务，不为某种目的服务，真正的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这就是进入了当代，现代当代，这是现代艺术的一个标记之一。 那你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东西它就值$1亿？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了，这里面有金融的问题，有投资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某一个地区投资状况不健康，它只能往这种觉得还能保值的上面投。很多艺术家在美国其实卖不了那么多钱，大家都说了，海外艺术家就是一中国艺术家到海外卖不出什么钱，得回国才能卖得到钱，在海外得造名，有了名再回来卖钱，这是另外不是一个艺术本身的现象，艺术本身它没有价值，这个价值是人赋予的。 对，所以有时候有些现象很有意思，咱们今天讲这个涂鸦， 对， 你看我给你看几个照片，有一个老人呐，叫曾灶才，在香港叫九龙皇帝，你可以看看， 是 九龙皇帝，他前两年死了， 对。 他呢就是在他们家的这个一些祖传的文件当中啊，说这个皇帝曾经把九龙赐给他们家当封地 啊， 所以这老头呢就整天拿着个墨汁满香港满大街 啊， 他就这么写写写写写，警察还抓过他给他涂了。可是后来呢你看有人把他设计成时装， 对， 他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啊， 就你看这么一个老头疯疯癫癫的，但是呢他最后成了艺术， 也成了艺术。 哎， 其实涂鸦未必就不是艺术，不涂鸦未必就是艺术，关键一是看他的社会感受，你看了以后你有没有一种共鸣，有一种感受，是不是感动人了。很多艺术作品你虽然挂在很高的地方， 对， 但是看了以后就觉得叫行货，因为比一个墙纸令我感动的程度差不多。 那你比如说要在洛杉矶啊，你在这个居民区你随性涂鸦，那我住在这儿的人，我要有洁癖，我看着不高兴。 那叫肆意毁坏他人财物，可以治罪的。 哦，还是要告的。 必须，那当然，你不能随便画。 哦，还是要去有规管的。 当然有规管的。管 公共建筑呢？ 公共建筑只要你被抓住了，也叫毁坏公共财物。 哦。就是废弃掉的那个建筑。 废弃掉的，如果主人不愿意，你也没有办法。